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下午5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有一些事故路段。首先是建国路西向东国贸桥东，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驾驶。另外呢，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北向南内侧车道，还有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后车排到了平房桥。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的芍药居桥，以上路段都是事故路段，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知道他到底在唱什么，只有让小群来翻译了呢。 这是一个德国的小姑娘唱的一个德文的歌曲，相当可爱。 哎，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个 AI 呢？ 我觉得后边应该是会有吧， 因为那小假声也太显了。 前面也对对对对，但是前面我觉得还应该是他的小奶声的感觉。 好，我们用一首德国小可爱的歌开启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一天辛苦了各位。 咱们也挺辛苦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还是要对关心一下自己。当然我们也提示一下啊，过了今天明天就是周五了， 是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再坚持一天周末就来了。 是 提示一下，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三和八啊，别出来啊。能听得出来我这嘴有问题吗？ 你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那个800标兵奔北坡。 那都不行，说不出了，这个说确实800标兵奔北坡，跳兵并排北边跑。 怎么的，嘴巴里是含了个什么东西吗？ 刚刚看完牙回来。 哎呦， 现在牙还属于是麻醉状态。 哎，夏明儿，那个就是用肉汁收过的那个鲍鱼啊，就是它特别好吃。 哎，顿时没食欲了， 真的吗？ 我享受美食的工具已经没有了。 我以为就是 我现在只会流口水，也是因为这边是麻的，所以不由自主的往下流。但是各位啊，关于什么拔牙呀，然后 您再种一个牙呀，包括牙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知识啊，当然我可能知道不太多啊，您可以问问我，我现在还了解的门清啊，包括费用什么的都知道、啊。 就是夏明都帮大家趟过了， 趟过了，趟过了，趟过了。我种了两颗牙。 哎，哦， 对。 那这样吧，咱们今天大家伙就一起来聊一聊冬天里的小幸福。 怎么我种了两颗牙就聊小幸福？好吧，各位幸福就好啊。我也是为了未来更幸福嘛。 你说一提起这个话题，是不是大部分人想到还是吃的呀？ 当然可啊，不一定，还真不一定。 真的吗？ 至少我今天的状态，我是没想到吃的。 那是因为你牙不好。 哎，对，我想的跟我们的那个导播，我们俩想的是一样的。 什么呢？ 睡觉啊。就这个时候， 哦， 只要不出门，干什么都行。 嗯， 暖在被窝里边。哎呀，舒舒服服的，想看个片儿看个片儿，想看会儿书看会儿书，想听会儿音乐听会儿音乐，撩撩猫逗逗狗，最好别有狗啊，有狗还得出去遛，最好就是撩撩猫啊，然后呢，哎，再看个大片儿啊，然后再接着睡， 就是冬眠呗。 哎，这哎，我觉得冬眠啊，这就是人还是得跟着动物走， 就是还是得回归到动物的。 人 本能， 人本身就是动物、 啊、 所以冬天就应该猫着，就应该藏着，我觉得这特靠谱。 那阿猫阿狗他们也不冬眠呀，也不是所有动物都冬眠呀，无法很好调节自己体温的动物才需要冬眠呀。 但是阿猫阿狗在冬天的时候确实动静少一点， 那是 就是他们会动的也少一点， 减少消耗。 对对对，我们就应该减少消耗。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实行是五天休息制，两天工作制，特别好。 行，今天我们已经分阵营了啊！ 哎， 阵营，夏明代表冬天就要猫着， 猫着， 那才是幸福。 你要奔着 我呢，那肯定的，对吧？健身教练，那冬天增肌好机会，是不是？ 真的呀？ 真的 哦， 冬天特别适合增肌 哦， 因为你的人体会开启保护机制 哦， 减少你的消耗。其实脂肪对于增肌是最好的 哦，真的、啊？ 是的，这时候你可以多吃点 哦， 增肌层层的，夏天再刷。 哦 哦，哎，但不能光吃不动啊！ 哦，还得动啊，还是得动啊。 那脂肪凭什么变成肌肉呢？ 啊，明白明白，行行行行行行。 怎么样，大家来啊，站站队，好不好？ 站站队，您是属于冬天要动一动那一派的，还是要冬天就要猫着，就要躺着，就要在被窝里暖着？哪一派对于您来讲是冬日里的小幸福呢？当然，吃的什么的。大家随便聊，好吧？ 对，什么手里的那壶热茶也好呀， 哎、 糖炒板栗了呀， 哎， 烤个红薯了呀，什么都行。 哎， 哎， 一句暖心暖语也可以。 嗯， 好吧，我们的几个平台大家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听听 FM， 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可以进来啊。还有呢，就是您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在里边发消息，包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能够看到各位。 嗯，每日一诗，我们先走起。 即使脚踩泥泞，也别忘了仰望星空。每日一诗，让心灵安静，岁月生香。 今天跟着小乖妈妈一起学杜牧的唐诗《山行》。 山是景下，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远上 寒山石径下，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我是大鹏，明年早起。 我是苗山，明年起不来。 我是大帅，明年更帅。 我是高燕，明年更艳。 我是高磊，明年还是我。 我是静桥，明年走着瞧。 我是夏明，明年大明。 我是袁一，明年第一。 我们出发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 2022在一起。 5:11，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聊冬日里的小幸福，不管是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点滴，只要让你能够在寒冷的日子当中感受到一点温度的，它都是属于你的确幸。 大家伙都来了，我们就感觉非常温暖。小叶茶花茶说了，一鸣惊人组合好啊，我们这组合名字就叫这个了是吗？ 我觉得挺好的。还有那个让我满意那个名媛， 特别对，名媛组合我觉得这个特合适。 怎么呢？ 既代表你本身的这个感觉， 那不是呢， 又代表我的品味。真的 不带这么夸自己的。 我先把你夸了行吗？ 谢谢。 怎么这还不满足啊？我把你夸了再贬一下自己啊。哎，我们就叫名媛组合怎么样？ 那从此以后就是笑得不能这么嗨了， 是不是有点不接地气儿呢？ 一鸣惊人吧。 不是， 跟你那个打名， 一鸣还第一呢，一鸣惊人也非常好。 对， 他名媛组合就给人一种，哎，有点那么回事。但是现在名媛组合好像是不是名媛这俩字儿也是有点是吧中性了感觉啊？ 对， 算了，一鸣惊人吧， 一鸣惊人啊， 得 了啊， 啊，谢谢各位赐名啊， 谢。 哎，也欢迎各位像帝国铁骑呀，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可能会有点秃噜，而且有的时候会。大家都原谅我啊， 其实是因为馋了， 就是忍不住的往下淌口水。比如说 M Frank 你发来的糖油饼照片，哎呀， 你别说，有一说一，糖油饼是我无法抗拒的食物。 哦，真的 真的， 你也有终于有无法抗拒的东西了是吗？你是喜欢双糖的还是要单糖的？ 单就够， 单糖就够了是吗？我也是， 就吃两口之后呢，哎，我觉得这个糖油饼特别像某一家 啊。 就银泰那儿有一家， 哦， 很像， 哦， 嗯，我还得就是心里有点就不忍，然后把那个糖还会掰掉一点，就假装自己没有吃那么多不该吃的，很纠结， 哦， 你知道内心的天使和恶魔是一直在 战斗 斗争的，对， 哦， 这就是属于冬日的小幸福。 糖掰了还有什么幸福感？ 白糖饼啊也很好吃啊， 啊，白糖饼是很好吃， 对吧？ 那你要个白糖饼不就完了吗？ 哎呀。下次这不是以后有你了吗？ 啊，我替你吃糖啊！ 对，我吃那个白糖饼。 哎，说实话，我对于糖油饼来讲一般。 哦，是吗？ 对，单糖的对我来讲就已经很过了，尝尝鲜儿差不多。我比如说去某一家吃油饼的时候，我就说给我来一白油饼，不要糖的。 哦。 然后糖油饼呢，我就哎给我掰一牙，我尝尝呗。 哦。 最多也就这样。 你不爱吃甜。 对对对，就这种，我觉得应该是咸的东西。你往往加一点甜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家那边呢是会在里边放葱花，就像这种油饼， 那就变葱糖葱油饼 没有糖，就是葱油饼，但是和我们说的那葱油饼烙出来不一样，它还是炸的，炸的也是这种炫炫乎乎的，里边带着那种小葱花，你嚼的时候那小葱花还挺细嫩，因为它快速就熟，一下就蓬起来了，你在嚼的时候那个小葱花还会咯咯吱吱，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爆浆的感觉，非常好。我们那边是会有这样的做法的， 我们那儿葱油饼咸甜口的、 哦、那就别聊了，怎么葱油饼还能做出甜口， 就是葱油这个概念拿到无锡人的眼中它一定是咸甜的、 哎哎哦、 然后撒上点芝麻什么的加白糖。 哎好吧，七三七三说了今天的话题是牙齿啊，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今天呢咱不是啊，因为大老师发了一个自己的那个牙的照片，我们刚才还在评论呢，说哟这牙长得不错，哎除了有点歪没什么毛病啊，牙根还挺健康啊。今天不是聊牙齿，我们聊一聊冬天的小幸福啊，您觉得冬天干点什么，吃点什么，经历点什么，听点什么话，您觉得是特别幸福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吃喝玩乐大搜索听听的聊天室就行了。 嗯 啊，十四轩辕也说了，名媛呀就不好听啊，觉得不合适，那我们就叫一鸣惊人了。 好 啊，一鸣惊人 定了定了 啊就定了。 今天除了跟各位互动之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因为有听友在问啊，端木子说环球旅行家还有吗？ 啊， 节目暂时没有了， 其实也不是没有，合并了。 对，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时常的给大家带来实用的旅行啊、生活方式啊各方面的讯息。 对， 那今天我们不是说冬天里面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吗？都给各位准备了， 没错， 不管是住的呀，不管是玩的呀，吃的呀，飞行的呀等等都有。 其实冬天呢、玩的也不就那几样嘛，要不就滑滑雪、而且呢这快马上到春节了，大家可能对于民宿，哎我订的怎么样啊，每个地区可能每个区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民宿的优惠措施啊，什么什么活动啊、我们都会在这一段时间，在春节之前为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的。当然如果各位有任何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哟，我一家几个人，我想去哪儿玩会儿，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儿啊，随时发来，我们随时可以连线我们的场外嘉宾，让他们给我提供一手的资料，好吧。 嗯好，我们再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像8651说有新主持人的照片吗？这个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博包括微信公众账号，其实在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整个一段时间以来，每天都有在推送2022年新节目的一些宣传 啊， 有视频有图片各种，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您看看吧，这要是新主持人，没有一个难看的。 我刚想说一个比一个好看，怎么冒出了没有一个？ 真的，一个比一个好看。嗯， 我就当你是认真的。 我当然是认真的， 发自肺腑， 认真的夸你们，好吧？ 好，谢谢啊。大家，左撇子思思说他在上海。在上海听我们北京的节目，说可馋了、 哦， 因为上海吃不到糖油饼。 弄好啊， 就是糖油饼这东西，南方好像确实不多， 是吧？ 我确实到了北京以后才能吃到的。 但是南方不是有墩子吗？ 墩子是什么东西？ 就是类似于跟那个糖油饼 差不多。墩子难道不是那个小椅子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那种油墩子嘛，就在上海会有卖的， 炸的吗？ 炸的炸的、 啊， 但是它好像是里边会掺一些糯米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然上海的朋友可以给我普及一下，我这个印象不太深刻、但是我在那边吃过，跟朋友聊起过，他印象中好像提出里边会有那个糯米面，所以它吃起来会有一点黏黏糊糊的、但其实它跟我们的糖油饼呢，你要说完全一样也不是，它特别像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回民的朋友们会做的油馅，比如说宁夏那些地方，包括陕西也会有做油酱，它有点像那个，但是油酱呢又相对硬一点，没有那么的粘口。上海的我刚刚说的那个油墩子，它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粘口的。你看， 哎，上海朋友说了，油墩子是有的，上海有，但是是咸的。 对，咸的， 哎，确实还是有那么几款，就这种主食类的小吃，它是咸的，比如还有糍饭。 糍饭团吗？ 它不是糍饭团，它叫糍饭， 就叫糍饭。 对，糍饭团那是里面加什么芝麻呀、黑芝麻，还有白糖加油条卷在一起拧着的。 哦哦，对， 糍饭是也是白米，但它糊在一起以后，在下油里炸，炸完了以后它是一个正方体，像一个厚一点的饼干，那么厚，大概有个2-3公分那么厚吧，是一个正方形。然后就是外面是金黄的，你咬开以后里面依然可以看到米和米粘在一起的那种黏黏的状态。 哦，就什么都没有啊，里面 什么都没 有， 它 没 有馅儿， 什么都 没 有，没 有馅儿，对， 哦， 就是吃炸米饭。 那听起来是不错。 只要不是甜的就可以，要求也是不高。看看大家其他听友发来的冬天里的小幸福 来着。 嗯，燕林说了滑雪，轩辕也说了玩冰壶球， 就还是出来动一动呗。 这应该是属于我这个战队的，就是冬天里的幸福是要靠运动或者活动来获取的。 嗯， 又要吃还得动。 冬天里边动，我觉得好受罪啊，你不觉得吗？稍微一出汗，这边风一吹，啪，恨不得都变成冰溜子了，感觉。 我跟你说，装备很重要啊，就你贴身一定要穿。如果你要出汗的话，在室外，贴身就是要穿速干衣。而且现在的速干衣有各种各样的材质，各种各样的功能，不仅快速帮你排汗，它还可以帮你把你的汗的热气儿给收集起来，转化成热量传递到你的身体各个部分。 哦， 所以非常的 nice。 哦， 完全不会有你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一出汗，然后风再一激，我第二天上不了班了，多不合适啊。 是是是，那我明天先去买衣服去。 先得有你那号好吗？ 嘿， 哎，正好， 哎，就冲这个，你1000块钱，我觉得不给了啊，一个小时，我觉得有点贵啊。 什么？那就是咱们那个，就是， 怎么还在打击你的队员呢？ 就是学员和教练的这个拍档已经组合成功了， 啊， 是吗？ 对啊， 就是付我300，我给你1000的氛围。 不 是， 得看你得看你状态，我告诉你，就你刚刚说那两句，我觉得有点生气了。 我这不是为了能够让你快速瘦下来，再激励你吗？哎，2分钟，就是你发的那个图。2分钟立刻 就 给我发来吃饭的图了， 哦，饭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特别对，特别对。这图片上看着可能有点小哈，但其实有巴掌大呢。 哦， 巴掌大一块。 它不会蘸点什么吗？或者加点什么？什么都不扎吗？ 就我觉得它其实在炸的时候裹的那层面，它已经加了点调料了，所以它吃起来是咸口的。 哦，明白。 嗯， 哎呀，这个吧，也很好啊。但是我觉得怎么跟我们这儿的这个，您把那个馒头。啊，尤其是稍微剩过的馒头是吧？剩下来的馒头，您切成片儿， 嗯， 裹上鸡蛋液， 嗯 啊，然后呢，直接放在锅里一炸， 嗯， 炸完了之后，您要受不了臭豆腐那口呢，您就来点酱豆腐 啊。 喜欢稍微臭一点的呢，您来点臭豆腐， 嗯。 如果家里边有特好的虾酱，因为好的虾酱没有那么咸， 嗯， 但它微微的有那把海鲜的特有的味道，而且是发酵的味道， 嗯， 往上面一抹，哇哦！ 星光闪烁也说，看着图感觉像是炸糕里面没有馅儿，图确实有点像，但它成分是不一样的， 哎， 就是我们那儿吃饭这里面是米饭， 是 您那炸糕就是糯米嘛， 哎， 对。 大鹏说了，说这个名儿，你竟然还知道油酱？这食品一般是不卖的，都是过节或者家里边各种仪式的时候自己才炸的。 嗯， 这个您不知道吧？改天咱们看看身份证，您就知道了。 你们是？ 哎 啊， 就是别人的身份证，别人身份证，别人身份证。家里边有回民， 啊， 我们家里边都是回民，所以他们到了这个节日，到了比如说开斋节之前啊，他们就会做油酱， 嗯， 或者去纪念我们的先人的时候也会。炸油酱，对，从小就吃这个，我觉得特好。 来吧，那今天我们既然分两个战队，一个是动起来战队，一个是 猫着， 趴着， 躺着，怎么舒服怎么来。 嗯，那我们第一环节给大家带来动起来的这个环节呢，就由我们的嘉宾也是节目老朋友了，给我们讲讲滑雪呗。 好吧， 是不是？ 好吧。 冬天里面最主要的，大家热情很高涨的这样一个运动项目，到底怎么选，怎么玩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玩派的翟若帆。崇礼的滑雪场在1月4号按下暂停键之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滑雪呢？有几个地方我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北京周边有十几家的滑雪场。如果你喜欢公园自由式滑雪，那么南山雪场和云居雪场是不错的选择。淮北滑雪场是北京周边雪场中唯一一家拥有厢式缆车的滑雪场，而渔阳滑雪场今年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滑雪公园，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哦。如果北京周边的雪场没有办法满足你，那么可以去东北吉林的北大湖雪场和松花湖雪场，那里度假氛围浓郁，雪道长且雪质非常好，是资深爱好者的首选哦。而且崇礼关闭之后，本来驻扎在崇礼的滑雪高手们也大都转战到了东北的滑雪场。 作为中国滑雪之乡的通化，今年也新建了一家雪场，半个月前才刚开张，叫做通化万峰滑雪度假区，据说是最像日本滑雪场的地方。目前呢，有四家度假酒店，还有一家天然温泉，我感觉是最具潜力的滑雪场之一了，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河北的金山岭雪场也在近日开张了，没有风，雪质好也是它的主要特点，而且离北京也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如果你拥有足够的度假时间，那一定要去新疆可可托海那边体验一下野雪，那绝对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呢。总之，今年崇礼因为冬奥会临时关闭，但是我们的滑雪热情可不能减，有这么多地方选择呢。祝大家滑雪安全快乐。 Stop trying to tell me that I want it all. And I'm walking on a wire, trying to go higher. Feels like surrounded by the clouds and liars. Even when I'm giving all away, I want it all. 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你得把血液集中攻那儿去，是不是？这跟调兵调兵啊，这个配置啊，这都是有科学讲究的。 就是闭上眼睛，让大脑自己去调兵遣将，是吧？ 对啊，就是大脑你这会儿歇会儿啊，睡会儿，然后我把这个集中兵力，我把胃里边你吃的那些好吃的都给它干掉，对不对？ 就是。我的潜意识里会特别不能接受吃饱了，尤其吃特别饱，就直接睡这个事儿。 哦，那也确实不太舒服。睡之前我觉得七八分饱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 然后睡醒了再把那两份补回来。 对，你醒了之后你需要用食物唤醒你啊。 哦， 你靠你自己怎么醒啊？ 比方， 对吧？比方说到了冬天尤其爱吃点什么，当然这个我可能不太建议大家，不过呢这是我偶尔尝试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起床之后吃个那个抹茶冰淇淋，就来那么一口，别吃多啊，就来那么一口，哎呦好。或者呢吃一点水果可以吧？ 您这牙吧确实是得拔，对吧？醒了以后先来口冰淇淋，哎，这也是闻所未闻，真的。 就天天我用冷酸灵嘛，对不对？就是要不吃水果可以吧？比如说那个橘子，特别好。你拿那个橘子皮，哎，滋一下，滋到自己的鼻子上，哎呀，这清香味儿。然后吃两瓣，而且呢，最好是属于常温下的，别温温乎乎的，稍微带点凉气儿。一吃，哎呦，顿时感觉自己就清醒了，多好啊！ 爱德华发的这个烤鸡。我觉得不错， 这是还没放进烤呢，烤完的照片有吗？ 没有，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搭配就很好 哦， 又有优质蛋白，对不对？ 对， 然后外面那层烤的皮呢其实是带味儿的， 对， 也不会吃的那么的白不自裂的， 是的， 加上外头一圈烤膜，你看这营养都有了，下面还有点洋葱 哦， 补充点 很合理，很合理， 是不是？ 对， 特别好，这一餐有荤有素， 非常棒，点个赞。 好，这种就是典型的谁都能吃，吃完就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 哦， 你动不动的也都无所谓你了。 哦，真的？ 随便。 我天天吃这个不动也行是吧？ 还是要看基数，基数啊，基数。 1246说了，今天用什么来补补身体啊？期待。哎呀，每天都有好心情，好心情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聊的呢，补身体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想一想啊，在冬天里边，您觉得吃点什么是最幸福的？ 嗯， 其实如果真的说吃的话，我觉得火锅是特别幸福的，栀子烤肉是特别幸福的。 别咬香菜啊！ 对，这个随您自己。 嗯， 加点小烧饼多爽啊！然后呢，一定要有汤，各种汤，比如说。简单点的馄饨也特别好 哦， 胡椒粉稍微多放那么一点儿，您喝完了汤之后微微的发出来一点点的汗，这个时候是最舒服，整个身体都是通透的 啊。有这说吃火锅的海鲜锅，还得是还有鲜鱼羊肉火锅。哎，问一下你这个美食达人， 您说 这鱼和羊肉能放在一个锅里吗？ 原本啊，大家觉得鱼羊为鲜嘛，其实在历史上有一些比如说宫里的一些菜单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家们的所谓官家们的他们的一些私房菜也好，也有鱼和羊的一些搭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少了，确实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大家觉得，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现在的食材更为新鲜。 嗯， 过去呢有可能是大家拿到了这些食材之后，通过他们的分别烹饪之后再放在一起，大家感受到的是鱼与羊的不同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拿到的羊肉也非常好，我们拿到鱼肉也非常好，那不如就单独烹饪吧。所以现在很少会有这样的菜肴出来，相对来讲很少， 就保留他们各自本身 对 应该有的味道， 分开已经足够鲜了。 嗯， 不过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它做的虽然叫胡氏一品锅啊，但它其实和胡氏一品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嗯， 它里边的肉都是用羊肉做的。 嗯， 是给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回民朋友们啊，清真的朋友们，他们也可以去选择。那个我尝过一次，其实也挺好吃的。啊，但是这种呢就是可能是在别的一些菜系，因为是徽菜嘛，徽菜的菜系当中演变出来的一个其他的菜种。但是您要说现在在市面上我们经常还能吃到的鱼和羊放在一起的多吗？少。 嗯， 很少。 前两年特流行那个鱼和牛蛙放一起。 哦， 那个对吧？ 对， 排队排到深夜。 对 对，那个还真的两个味儿放在一起还没有什么违和感。 现在你知道什么最流行吗？鱼和肥肠放在一块儿。 鱼，哎，你别咽口水啊！ 香，不是，这是麻还是麻呢？ 哦哦、 啊，对对，还是麻，不是。目前北京还没有、 嗯， 但其实我知道在深圳有一些小馆子已经慢慢的热乎起来了。 哦、鱼和肥肠， 鱼和肥肠、 嗯、 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川菜的，所谓的四川那边的，应该是成都还是重庆， 嗯、 我忘了啊，具体的某一个地方、 嗯、 有一个，他应该还上过哪一个纪录片，上完了之后，哎，慢慢火了，大家就觉得哎呦好棒啊，总共也就20多张台子吧。天天爆满， 嗯， 天天爆满，就是非常简单的鱼和肥肠放在一起，肥肠是提前卤制好的，鱼呢经过他们的炒制，大师傅们的油料炒完了之后给你一锅，你先吃里边的鱼，先吃里边的肥肠，最后你还可以涮菜， 就 是这样， 加菜是吧？ 对，慢慢的现在深圳也有一些小馆子开始慢慢的热络起来了，也是排队排的疯了，北京目前还没有，但是慢慢就回来了。 因为我正好看到 Espresso 发的这个烤鱼的图片， 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鱼和肥肠放在一起，它是更像烤鱼的那种汤底儿，还是火锅那种汤比较宽的？ 烤鱼啊，是这样。现在有好多烤鱼其实是炸的，并不是烤的。 先炸完了以后放在一个烤炉里， 对，对， 是一个仪式。 对， 但是它也可以下菜嘛？ 当然可以， 嗯、 但其实不好吃。就真正好的还是用新鲜的鱼烤完之后，原来有一些馆子是就真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烤鱼烤炉做的特别有意思，跟那个抽屉横的抽屉似的， 嗯， 每一个抽屉其实拉出来之后就是可以放一条鱼，放进去之后它真的是活鱼现杀现烤，至少我们去的时候它是这么烤的， 嗯， 烤完了之后你吃那个鱼，它要比我们在有一些现在的烤鱼的那个馆子吃的鱼要嫩许多， 嗯， 真的嫩许多，所以对还不太一样，我说的那个鱼肥肠，它的鱼也是新鲜的， 嗯， 稍微在它那个炒锅里边稍微的在里边咕嘟一下，它那个肥肠是已经熟制的，然后把肥肠放在底下，把鱼啪倒在那个肥肠上边，擦，再浇一勺油， 哎，行，了解了。这个咱俩可以一起，你吃肥肠，我吃鱼， 没问题。 好， 真的没问题。等他们来北京的第一家店，咱们去吃一下。 好，最好还能带着点听众啊。 可以，好吧。 冬天里的小幸福，不管是吃的玩的生活方面的各个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干货，当然这个时段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也是很有用的。 好吧、 嗯、 啊，首先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买票的事儿啊，因为到了这个春运了、 嗯、 有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是要选择回家过年的、 嗯、 那提醒各位，近期如果买火车票的小伙伴要注意了，为了适应疫情防控条件下的旅客出行的规律呢，铁路部门改进了售票以及退改签服务的措施，12306这个网站大家都非常熟悉，包括您手机上可能也有，售票的服务时间由此前的早上5点钟到晚上的这个11点，也就是5点到23点，延长到了从早上5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1点钟，但是每周二它可能有一个这个机器的这个服务期间，所以在这每周二是除外的，其他的都延长到了凌晨1点之前，您其实都可以去买票的。同时还提供了24小时的互联网的退票服务，退票截止时间是由乘车开始前的25分钟延长到了开车之前，并且新增12306客户端的免登录退票渠道，也就是说您不用登录就可以直接退票了，办理退票了。 嗯， 另外呢，原来在这个票面上面时候就是办理的那个开车后车票改签业务增设网上办理渠道了，也就是说网上也可以去办理退改签了，并且在自助售票端的新增了电子客票的改签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后补购票的最晚截止时间也是由开车前的6个小时调整为了2个小时， 就是各种改进服务举措，然后呢 没错 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 没错，就是说您想补票，原来说您6个小时的时候可以补票，但是现在没事啊，2个小时您可以后边再补票都没问题、 嗯、 啊，也就是给您的这个考虑的时间更充裕了、 嗯、 另外官方也表示了，铁路部门将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和客流变化啊，适时去调配运力，不断的改进服务举措，努力的提升广大旅客的出行体验。今年铁路的春运是从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总共有4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亿人次。需要提醒的是，1月17号可以订除夕的火车票，1月23号可以订正月初6回程的火车票，打算春节回家的同学们啊，一来一回的买票的日子您都记好了，1月17号可以订除夕的火车票了。 今年是只有29，没有三十， 对，没有三十 啊，1月31号那天就是除夕了。 对， 嗯。聊完了买回家车票的事儿啊，接下来听一个这个事儿。 就是我身为一个妈妈，也就是 咋的了？ 近日，一则男子分手后报案索回恋爱期间的花费3422元，其中包括0.8元的水饺，这样一则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事情是这样的，贵州一女子和男友分手之后，她的男朋友呢就去报案了，就要拿回两个人谈恋爱期间的花费。在计算的时候呢，这个男孩呢就把妈妈包的水饺算了进去，平均一个饺子8毛钱。最后呢，女子归还和男子恋爱期间所花费用共计3422块钱。就是通过啊男孩子所给出的累计的账单可以看出呢，其中最大的一笔开销应该是花了2800块钱买了一只猫，然后还有700多的用品以及几百块钱的药费，还有可能呢是在减去自己的一些花销或者是女孩送给他的一些物品，最终呢就得出了这么3422的这么一笔钱。然后就有网友直接表示，像上述男孩子如此计较，竟然连女孩到自己家里面吃顿饺子你还能折现，关键你要能折现你得知道他吃了几个，也就是说您自个儿没忘了吃，你还看着别人吃了几个，是不是无语到家了。也有网友表示，哎呦，这哥们儿平时记账好习惯不错呀，生活中的任何一笔开支都会统计得很清楚，值得学习啊兄弟。 哎呀， 夏明你怎么看？元芳你怎么看？ 我觉得姑娘分了特好啊， 嗯， 真的 留着过年吧，不然 就是3000多块钱看清一个人我觉得很值， 就还给他。 哎， 嗯， 真的，这您分手算是分对了，你应该庆幸， 就排除一个错误选项。 对，然后这孩子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多看看书啊，多就出去旅游旅游啊、 就是， 有可能是在家憋的了， 就是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干， 啊、 或者听听我们节目也行啊 是是。 每天给你们推荐那么多好玩的、好吃的、 对 好喝的，是不是？ 包括妈妈包饺子，肯定手艺不错，要不能也不能算8毛钱一个。当然这 八毛钱一个饺子是不是算贵的了？ 这就算友情价了，其实。 是便宜的。 但是算 合理价， 合理价啊，跟外边的差点吧。但是人外边还有房租的什么的。当然，我觉得这妈妈呢，除了包饺子也没事呢，就是吧，也这个教育教育儿子。是不是？这男人得有点男人样，是吧？这怎么谈个恋爱抠抠色色的？真是丢我们的人！这生气，真是。来总说了，明儿啊，谁说没有做肥肠鱼的呀？啊，宽街路口那儿就有一家。 哦， 都快过气了啊，是吧？ 哎，还得是来总见多识广，是不是？ 哦，您说的这一家啊，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但是我一直没去。 夏明儿， 哎， 咱俩刚怎么说来着？ 咱们去尝一尝啊！ 哎， 我们先替大家去探一探。 哎。 Okay. 行企业手机银行 APP 换新升级，全新界面改版，更多实用功能，智能新选服务，带来不一样的移动金融新体验。2022年1月至3月，更有面向活跃客户赠送20元至50元工行卡快捷支付满减券，惊喜回馈等着您。心动不如行动，赶快下载体验吧！详情请咨询95588或北京地区工行网点。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 来，继续回来啊！听友瑶瑶说了，你们是不是早上说了有地方可以吃鲜带鱼，在哪儿呢？啊，我特别喜欢你们这种早晚都是相同组合的改变，感觉早上说完的事儿，晚上还可以继续聊。哎，您真说对了，我们当时的设想就是这样的。 没错， 早上没聊够的，或者大家还有继续聊的欲望的，晚上继续啊，是不是？要不然还得交接班， 对， 挺麻烦的，很多细节呢，他对接不了。但是呢，瑶瑶，这个鲜带鱼，我们可能如果您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昨天晚上我们聊的。 您看，人家觉得我们，哎呦，这是一个大家庭，都已经过得有点迷糊了，幸福的日子都是迷糊的， 对对对， 对吧？你比如放完假之后，你问他，哎，今儿星期几啊？ 那不知道。 哎呦我的天，这哪知道？反正对，距假期还有一天吧，基本上都是这样，迷迷糊糊挺好，这就是生活。 对，我们今天说冬日里的小幸福，两派，我这派要运动，还要好好吃。 我这边好好吃加睡， 好好吃然后趴着， 对，趴着， 哎， 必须得歇着， 就是廖平。 啊，对，廖平，好吧，您站哪一队？您觉得冬日里的小确幸，对于您来说，什么是属于小确幸呢？您可以来告诉我们。 我欣赏呱呱。 怎么了？ 呱呱说他分享一下冬日里的小确幸：温泉度假村小住2天，游个泳，泡个温泉， 舒服。 你看这一动一静， 是挺好，挺好，挺好 啊！ 对，我也喜欢泡温泉。 游泳呢？前面还有个游泳。 游泳我也喜欢，我不是跟你说我从小就游泳，要不我怎么能这么那个什么呢？游泳特别，就游完了之后倍儿饿，你不觉得？ 是，我知道， 对吧？就是我原来有一段时间选择健身的方式就是游泳，因为游泳是我唯一一个不讨厌的有氧运动。 主要你是不是不喜欢出汗的感觉？ 对， 嗯，因为练有氧是势必会出汗的， 对， 你心率提高。 我游泳游1个小时差不多，来回游，游大概得有4-5千米差不多。 其实消耗挺大的，但扛不住你游完了以后吃。 但是游完太饿了，你饿那种饿是你跑步啊，你做一些无氧，那个比如说器械训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饿是你盯不住的。后来我经过了那2个月的游泳训练之后，我成功的。 胖了， 身材其实还好，而且水嫩水嫩的，确实啊，皮肤也变得特光溜。你想天天洗澡，一天得洗几次，倍儿光溜。然后，胖了3斤吧，但是看不太出来，就是看着觉得哎挺健康，至少面色上还不错。对对对，有一点型了，就是变成肌肉了，当然外边还是有肥肉包裹着。 但是因为你接受不了自己的体重，于是你就放弃了。 对，我觉得还是要减肥，所以我又重新立了一个计划。 那个 flag 是。 那就是第二年的事了，就回来再说吧。回来再说。 哎，有一说一啊，咱们这个21天的打卡计划，虽然咱们节目组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招呼大家一起开始执行，但真有不少听友就已经自己默默的，学霸的气质已经来了， 对， 开始练起来了， 是 啊，特别好。 HAWK， 在今天上听节目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个俯卧撑了， 对，早上也做了， 对吧？ 对对 对， 俯卧撑。 他说。那个教练呀，可能是问你呢。我俯卧撑做完了之后，哎，觉得还挺清爽的，觉得挺精神的。但是现在那个肱二头肌有点酸痛。这怎么回事啊？ 那是肯定，因为你用到胳膊的劲儿了嘛。就是其实俯卧撑，你的两个手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可以练到不同的肌肉群。 哦。 如果你稍微宽距一点的话，两个手离远一点的话，能练到背。 哦。 如果你近一点的话，能练到胸大肌。 哦。 同时还能带点肱二头。 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星光闪耀说了，冬日里的幸福：砂锅炸鱼排、炸猪排，再来点甜点水果捞。 非常，非常。

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南侧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避让。看一看部分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还有阜成路八里庄桥西的东向西，复兴路木樨地路段东向西，莲花池东路东向西，还有莲石东路西向东，广安路西向东，丰体南路的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建国路西向东，通渭河北路二环到三环东西双向，以及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压岁金系列之八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联合开发监制，满满仪式感，浓浓中国味，先进工艺，精致包装，趣味互动，千万大众的压岁钱新选择，更值得珍藏的新年礼。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来，到了第二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聊冬天里的小幸福。 哎，袁毅特别有这个快放假的感觉，你知道吗？ 怎么的？ 但是就还没放假。 我估计他 来 已经准备放假了。 啊？ 你刚说什么？ 我估计他是不是已经要放假了？ 你是哪儿来的这位同学？ 我是来串门来。 还真是串门的。 来，欢迎我们第三时段的嘉宾。今天不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冬天里的一些小确幸嘛？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哎，冬天里边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啊？所以我们就真的是临时抓来的，我们从隔壁啪就把他抓来了。这是出城网创始人张波，波哥，欢迎波哥。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真的是来串门来了， 真的是 小朋友。 哎，我们的大门常打开，欢迎各位宾朋做客来啊。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 谁来都来我们这儿，哎，跟我们聊两句，分享一下最近的新鲜事。这和我们的那个固定的一个栏目叫我们在一起特别像。 对， 也特别搭， 然后跟一个大主题什么， 对对对， 一起向未来， 对， 还有点搭是吧？ 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2022年最大的变化是变得更宽容或者更包容，它能包容一切。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就是这么简单， 没错， 就非常简单，快乐很简单嘛。 ， 一会儿你再说啊， 坚决不让我说呀，不让我说走了。 等会儿，你得等我们主持人抛出问题，对不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哦，就是冬天里的小确幸。您觉得，哎，什么让您感觉冬天很幸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到我们的几个平台，比如说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您到听听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 嗯、 或者呢，您直接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 嗯。 我们先读几位朋友的给我们的留言啊，比如说佳燕说了。啊，冬天里的小幸福，我觉得我就喜欢自己在家炖点羊蝎子，啊，烙几张饼，用那羊蝎子汤一泡，啊，如果是放假的早上，我就睡个懒觉，中午吃完饭，拉着我们家狗溜溜弯儿，哎呀，幸福的假期。 哎，佳燕，我问一下，那烙的饼是死面的还是发面的？如果是死面的，能不能给我尝一下？ 就你也喜欢吃死面的？ 死面烙饼绝了，绝子！ 我也是，我吃不了发面饼，死面 饼那倒也不至于到吃不了， 我是真吃不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饼就应该是死面的 啊， 真的 思维定式。但是就是发面的，我就不吃了，对吧？ 啊、 但是要是死面，我就抗拒不了这种碳水的存在， 哦、 就跟糖油饼一样、哦，它俩在我心目当中是齐平的， 哎， 碳水的地位都高于米饭， 是， 就是我可以一年不吃一粒米， 对， 但是要有死面烙饼， 对。 走一张，走一张。哎， 冬至大如年说了，胖儿，你赚了啊！ 怎么的？ 你的美丽的搭档既是营养师又是健身教练，而且很自律，我真的看好你。但是， 各位也不好说啊，有可能我把他拉下水，有可能他把我提高了一下，这个都不好说。 五五开。 你看聊着聊着一会儿，哎呦我这个受不了了，一会儿哎呦我这个受不了了。你看每次下了节目就看见那么多受不了的东西，或者说想了那么多的受不了的东西，他能受得了吗？ 咱就是说我们这一派在冬天里的幸福来源于吃得好冻得欢，哎对吧， 就更健康了。 是因为刚才把那个嘉宾从隔壁拉过来的时候呢，小胖还在跟张波说呢，说哎咱们这个今年这个组合很适合出去走一走。 对， 我其实内心呢是有一点就是犹豫的，我这个人虽然爱动，但是我有点怕冷。 哦， 就是我属于那种如果让我在这个地儿待着然后还冷，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但是直到我看到随天这位听友给我们发了这张图，我感觉是一个暖棚，对吧？ 对， 是一个暖棚。但这个暖棚的那个罩啊，它是透明的， 掀了应该是。哦哦， 是透明的， 薄薄的一层。 对， 薄薄的一层， 它能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而且那天阳光特别好。 对， 在前面等于就给自己支了一个帐篷。铺开了啊，各种都有。这一看就是从棚里刚摘的柿子椒、苹果、茄子，泡一壶茶，特别讲究。下面还有竹链子， 嗯， 这个各种吧，还有一个卡式炉，这是一个，嚯，这齐全。他说这就是他寒冷的冬天里，在自己的菜园子大棚喝茶吃火锅。自己的这三个字很重要。你别咬牙切齿，你牙刚拔了。 没有，我怎么会？ 哦，刚种的。 我这是羡慕嫉妒， 哦， 一点恨的感觉都没有， 嗯， 好吗？ 嗯， 就是您家在哪儿？有机会我们可以一块儿去啊。 就是定位可以发一下。 对，您家都有这么大的菜园子了，一定还有别的地儿啊。然后我们带着家伙事儿啊，哦，您那儿有家伙事儿了，我们这样带着肉呗， 嗯， 对不对？咱涮点肉吃。 那儿都是菜，咱们带肉。 对，然后如果有的听众朋友们，比如说刚刚那个谁做羊蝎子， 嗯， 应该加燕儿吧。家宴， 嗯，对， 做羊蝎子做得好， 嗯， 我们负责提供羊蝎子，您负责给我们做完之后给我们带过去， 嗯， 到那边热一热，多好呀！ 哎，说到这个做东西然后带过去，我接下来要推出这位嘉宾， 嗯， 波哥你再等会儿啊， 我不着急，我不着急。 今天早上不是说起三联周刊吗？ 啊， 特别有年龄感的事儿，不是 cue 到一个三联周刊的资深编辑吗？ 黑麦， 他就是对美食音乐方面的资深编辑。 嗯， 他还真的每年都有习惯，自己快到过年了，做点什么，然后带上去做客的感觉。听听他怎么说，好吧？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每年过年，也就是北京冬天最冷的时候，每次去奶奶家都会看到他做了特别特别多吃的，而且数量其实肯定都是一顿吃不完的。嗯，就放在那儿，随时可以，大家可以随时吃。比如说有炸的丸子呀，还有排叉。我对那个丸子记忆特别清楚，就是用豆腐和猪肉，然后还有可能一点蔬菜丁做的那个丸子，然后吃到嘴里特别的酥脆，但是里面很软。嗯，所以可能就因为这种记忆吧，影响了我，然后每年过年之前都会做好多吃的，但是我可能对面食啊和油炸类的东西不是特别擅长，所以每年都会炖一些肉，然后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醉蟹，以前还自己酿过一点葡萄酒，所以过年的时候去姥姥家奶奶家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带上，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这种食物里面可能充斥着一点年味儿吧，然后也外加上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北京冬天以前是就是食物有点匮乏的，大家就都吃日常，可能就吃冬储大白菜什么的，所以就是带了一些自己做的这些东西会给人带来特别温暖的感觉，也加上北方的冬天很冷吧，这些食物其实你放在那儿看着都是给人一种特别有温度的感觉。但是后来家里的老人可能就不在了，就准备这种过节的时候带着的饭其实特别好玩，它和你平时日常做饭特别不一样，因为首先它不是一两个人或者是几个朋友一顿饭就要吃完的，嗯，这些菜呢就必须是首先可以存储， 第二量特别大，所以每次做比如说炖牛肉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感觉自己在一个餐厅里工作，要同时供应好多人。而且比如说炖肉的时候，我喜欢把这个肉汁做得宽一点，一是冬天吃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汤汁会很舒服，也没有那么干燥，毕竟北京的冬天其实挺干燥的，然后也方便存储吧。另外醉虾醉蟹的口味其实都有一点南方，然后也是偏甜的，在北京其实吃这种醉的东西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所以冬天有时候能做一点这种醉的东西或者糟卤的东西会有一点新鲜感吧。日常过年的时候家里吃的东西都很简单，基本上就是肉啊、饺子呀、面食啊这些东西，然后有时候有好多甜食，所以我觉得这种风味可能也算是一个特别好的调剂。 春节了，又得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准备压岁钱了。 哦，我们家都给送黄金的压岁钱呢，孩子开心，大人也喜欢。 黄金的，那得多少钱？ 只要698元一套，我们每年都买10套大礼包，还能抽奖，100%中奖率，有机会中1万元大奖。 哎，那还挺合适，哪里可以买？ 走着，跟我去建行网点，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你看，这不是说到了吗？早上刚提到大连周刊提到黑麦，晚上就听到他声儿了。春晚有景说了：“哟，终于听到黑麦真声，真雄厚。” ZJX 说了：“这有点适合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听啊。” 他真的。这有点太催眠了吧， 他本人说话就这样。但他一北京人，我特别好奇，就是如果他自己酿葡萄酒啊，就是做其他那些菜什么的，我都觉得不奇怪。当他一个北京人说出糟卤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他是我老乡。 哦， 因为北方很少会用糟卤这个， 很少很少， 对， 很少 这个料。 但是糟卤北方人会很喜欢。 嗯， 因为我也应该连续2年了，我都在家自己做糟卤。 嗯，其实很简单， 非常简单。 对，而且吃起来很清爽。就在我们南方，其实它是夏天的时候必备的。 对。 可是放在北方呢，它有一个好处是屋里有暖气。 对。 然后尤其过年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大鱼大肉。 对。 吃的会有点腻，你加点糟卤的，什么毛豆啊、花生啊，这些。 鸡胗特别好。 对，鸡翅也可以。 对，鸡翅也很好。 哎，还记我说是鸡爪，不好意思，鸡爪。 对。 总之就是很爽口。 包括蛤蜊。蛤蜊， 可以， 当然不是你说的那河蚌 啊， 那么大的 不 成，就是小小蛤蜊 才能入味儿。 到了冬天的时候，尤其冬天的时候，你其实在屋子里待着会有点躁动。 躁，对， 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样，我在冬天的时候其实是喜欢吃点凉的。当然这个我知道也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就说，哎呦，路过那个超市，看见那个卖冰棍的那冰柜，我就有点走不动。我就说，哎呀，特想来一根，因为他一吃那个冰爽的感觉，一下，哎呦，就觉得你没有那么的闷得慌，就所谓的干的慌。 我们家冰箱里面什么时候都有备的，什么各 种什么酸 奶、啊、都有 各种 啊，冰棍啊，现在还有 各种冷饮是吧？ 对对对对， 好吧，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事情吧，你在雪场上摔个跤也能啃一嘴雪。也是一样的， 那你那还疼呢，我们这吃完只有爽没有疼。 对，而且我们室内温度高，然后我们这整个这个 均衡，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好好好好好好好。耿胖子说了，哎，那个醉虾醉蟹我可不敢吃啊，怕得病。这个做法有很多，但是以前是有生着直接做那个醉虾醉蟹的，但现在呢，科学角度讲是熟的醉虾醉蟹，所以这个就不用太担心了。 是，而且也不建议您做醉蟹什么的啊，在家自己做醉蟹做出来很容易犯苦。有的朋友在家尝试过，而且他用的就是大闸蟹来做醉蟹，蒸熟了之后泡在黄酒里边，大家觉得这样出来就能出现 所谓那个醉蟹在市面上吃到的那个醉蟹的味道。殊不知市面上的很多醉蟹它不光只是加黄酒，或者说不光只是加一种黄酒， 嗯， 它要加很多种黄酒，甚至还有一点白酒掺到里边， 嗯， 还有很多的高汤什么的它可能也会在里边加，所以你吃到那个味道才是哦好香好甜，有那种味道。如果您在家里边蒸完了之后就泡在黄酒里边，您就算用比较好的黄酒泡出来也有可能是犯苦的， 嗯， 很有可能啊。 张波此时此刻托着腮帮，我心想说你们这 叫我来也不让我说话， 不是好好的酒泡什么蟹直接干了不好吗？ 哦， 张 波也是， 我说你喝杯白酒然后吃点螃蟹不好吗？ 一口就一口， 干嘛呀？要醉蟹，醉蟹有那么好吃吗？因为为什么呀，我在那个就是江浙，就是你们家那边哈，就是袁一家那边的话，他们那边那个醉蟹啊或者醉虾也是都是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比如说他们那么小个，他们都拿小螃蟹泡的特别小个那种， 因为要入味嘛。 对，然后那种的话，然后就是我就开始看他们吃的时候，我说呀你们就这样塞嘴里边就吃了好吃吗？ 他就是嚼一嚼，其实是为了嘬那个味儿。 对，然后后来他们说是就是为了找这个味道而已。当然说是人家如果都是你拿个白酒什么泡一泡就可以成的话，你放心，他也不用在市面上卖了，自己拿个螃蟹回家泡泡得了，对吧？所以说有时候很多东西还是买来的好吃，要么就省点钱，然后白酒一喝，然后那个螃蟹一蒸，哎， 到了肚子里再摇一摇就匀了，是吧？ 也是醉蟹， 是醉了，醉了，谢谢谢谢啊，这样哎。今天咱聊的是冬天的小确幸，既然把波哥请过来了，薅过来了，咱也别让波哥只聊，跟我们一块聊聊吃的啊！大家继续互动，大家的觉得冬日里您觉得小确幸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吃喝玩乐大搜索，听听 FM 的聊天室，问问波哥呗。冬天咱们别出北京，就在北京，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冬天的其实大家的很多的一些这种选择，大部分是滑雪或者泡温泉， 对， 这是两大主项，对吧？甚至就是再加上一些这个，就是不是马春节了，有很多的一些什么灯展啊，什么冰灯呀，对吧？那这一系列的这个项目基本都上来，而且就是说在最近期，在我们本身北京市内的各个公园，不管是奥森呀，还是包括这个什么圆明园啊，包括就是等等啊，就是说不只是这些，就是各大公园里边都有这个戏雪的一些项目，因为毕竟我们北京去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好像正儿八经雪就下了一场，然后可以说第二天就结束，就整个就找不见这个特别多的这个雪了，所以说大家对雪的期待还是比较偏多的， 是 对吧？那张家口目前来说是可能我们大家可能也不一定能去得了，但是我们北京周边也有很多的滑雪场，不管是房山的、密云的、平谷的，对吧？还有包括在延庆的。当然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冬天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主流，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冬季来说，那延庆可能它的项目更多一些，对吧？除了吃喝，对吧？吃喝大家都知道什么豆腐宴，这些当地本身比较有名的，当然也一定包括你俩都特别喜欢吃的死面饼，对吧？就是烙饼嘛，这是就是在周边来说它的整个农家乐，不管说是这个民宿啊，他们这是他们必会的一项技能啊，就是说是他们一定是会去做这个的， 是 对吧？ 但是我此生吃到过最好吃的死面饼，是在昌平区的黑栗蘑村，那个村子就是专门做栗蘑的，栗子树上，然后去做那个蘑菇，出那蘑菇 底下 啊，对，栗子树干上， 栗子树上还长蘑菇， 树干， 树底下， 对对对，树底下， 那 个阿姨，我还跑到后厨找她去，我说阿姨，你能告诉我这个烙饼怎么做的吗？那么好吃。我都吃了不止一张， 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刚才我就聊了，我如果下周你们有时间的话，我就先满足你们俩一次，对吧？因为在周边我们对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可能就是确实是你吃的比较偏少一点，就是没有时间出去嘛， 少见多怪，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说这个咱先略过啊， 这是纯纯的报复了啊， 先放边上不说了， 哎行， 然后呢咱先说就是说是比较适合的，就是说当然说是你看延庆它的项目多在什么地方呢，你看第一个龙庆家的冰灯啊，就是将会在一月中旬的时候，然后基本上就是全面亮相。那它的这个冰灯的今年的主题啊，也是其实已经出来了，一切就是不是一起向未来，奥运主题，对吧？就是冬奥会的一个主题，那就包括就是我们在世园会的它的一些这个灯展，它的主题也是这个冬奥的一个主题，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就是比较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因为每一年的时候它每一年的主题都不太一样。当然今年的话，那世园会它是首届的这个灯展。啊，就是也是非常的漂亮。当然就是说一家人，为什么我觉得符合咱们这个主题的话，然后一家人，因为现在 小学生基本上陆陆续续也已经开始放了寒假了， 是的， 对吧？放寒假，那么我们不出京，你可以带着孩子，就说周边嘛比较方便，交通也比较方便，对吧？然后你可以带着他，就是哎去转上一天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就是你当天往返的话，从北京过去到延庆，也就是说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吧，对吧？然后你就是看完冰灯，然后你晚上还能返回来。事实上，但是如果说是你有时间的前提上，那你不妨就是在那个地方可以住上一晚上，对吧？不论是你是找当地的农家乐啊，还是找当地的民宿，那都是我觉得都比较符合。为什么找民宿？首先第一点，现在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北京周边的民宿也相对多了很多，我记得是每一年过来的时候我总要聊这个话题， 对， 因为开始的时候大家因为我聊的时候，我说北京大概就那几家，我基本上两个巴掌就可以给他数完，对吧？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已经发展了很多。那民宿和以前农家乐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第一个，它首先里面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对吧？适合你，就是不管说是你几个家庭聚会，对吧？就是几个家庭啊，说是哎，大家都带着孩子到那个地方去做个饭，对吧？打会儿牌啊，或者是就是纯，或者就是喝喝茶，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的话。首先，温度是一个是大家对冬天的一个就是特别 惧怕， 特别惧怕的， 就怕冷嘛，就跟原因一样， 对吧？万一住那个地方，它冷不冷呀？这是包括甚至包括我对这个住宿的这个冷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深有感触的哈。 对， 波 哥不怕冷， 就是不是不怕冷，有一些年，就是我记得说是我们过去住那个农家院的时候，当时其实他们的那个暖气片已经烧得特别特别的烫。就是说那手都不敢挨上面去，但是屋里边空气感觉还是冷的， 就是它的墙壁的保温措施、啊、 对，它的保温措施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 等等， 但是现在的话我就突然发现，就是它有些是什么供暖的那种，供暖风的那种啊，就是送暖风的那种，但是进去之后它里边的温度可以甚至高达到27度、28度， 就还是硬件设施好了。 所以说我觉得是大家首先把这个顾虑可以抛掉， 好， 对吧？那在这种前提上，然后你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是哎如果说是我们不是，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提倡大家去做这个什么上冰雪运动嘛哈，然后延庆的冰雪运动的项目也比较多， 是 一个是八达岭啊，那八达岭呢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是非常适合的哈，就是说水平不是很高，对吧？也不怕摔上一下，也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八达岭那雪场的雪道在北京这十几家里面就是属于比较友好的、 对，就是特别友好， 对， 就是属于我特别喜欢的，对吧？但是当然说是更多的学友来说可能喜欢一些这比较更刺激的，就是 南山啊 淮 北啊， 对， 淮 北啊，这些可能说是这个雪道啊比较什么拐弯比较多， 更刺激， 对，更刺激一些。那当然对于我来说，我说是哎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或者我在边上看你们滑就可以 了，就我参与就行 了，对，我参与就可以了， 小胖学着点儿。 哎，我都听着 要参与， 就是 不是八达岭吗？ 对，可以参与一把，对吧？然后呢，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你这一天的，我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安排。你从北京出发，然后到那边之后，先滑雪，对吧？滑完雪，就是可能说是，就是对于大众来说，不一定是全天性的滑雪，可能是滑几个小时，那就差不多了，对吧？然后你可以选择吃点特色，当地有柳沟，有豆腐宴，或者有火盆锅，对吧？那这是热热乎乎的一吃，对吧？然后下午的话，然后是赶到这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冰灯，对吧？啊，或者看看这个什么，就是龙庆峡的冰灯，或者说是看看冰瀑。对吧？那边现在的冰瀑也比较多，虽然是人工的，但是大家现在不要去讲究说是有多少天然的冰瀑。天然的冰瀑，那你可能会选择距离比较远，也不太适合，对吧？但是在我们周边来说，它的整个冰瀑的造型还是很好的，对吧？你不管是云瀑沟的，还是玉渡山的啊，那它就是紧接着就是一条路线上面，就是一条路上面两个冰瀑观赏区，对吧？也是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赶到这个4-5点钟，这个天刚刚擦黑那会儿，然后你可以去到龙庆峡这个里边去看看冰灯，对吧？如果说是你觉得说是哎，我觉得冷不要紧，在你可以返程嘛，你返程到昌平，对吧？小汤山一那一块一系列这个温泉带上，有很多温泉，你可以不管选择私汤的，选择这个什么大泡池的，对吧？就是不管是凤山的、龙脉的，还是九华的，对吧？这是比较大家都熟悉的，你可以哎在那边泡泡温泉或者住一晚上，对吧？然后再返回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民宿现在具备一个条件，就是比如像说了，哎，我刚已经听那个谁小胖说完了，对吧？他准备好羊蝎子，对吧？然后准备好食材，然后谁做？

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我市天气以晴为主。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6.5摄氏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前半夜啊，一直受到静稳天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的转差，能见度有所下降。特别是明天早上，我市的东部地区能见度更差一点。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也稍微差一点啊，大家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路况我们来关注环路方面，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我们关注到有事故路段，京城高速进京的黄岗桥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平方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 京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京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不沟通。 晚上6:33，欢迎我们聊天室里面各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们展示冬日里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我是袁毅。 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工作一天辛苦了，问候一下各位。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冬天里的小确幸，有哪些事儿您觉得是冬天里边您做完了之后，或者吃完了之后，听完了之后啊，您都觉得哎呦心里暖洋洋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哎，各位好，我是夏明。 你看吃的说了，玩的也说了， 对， 赏景的这几个特别好，像纳进我心就给我们发了八一湖的腊梅都开花了。 哦， 你虽然昨天刚刚过完小寒，但你有一种春天就在眼前的感觉。 哇哦， 而且还给我们发了八一湖的鸳鸯，也是1246给我们发的，说鸳鸯现在在北京啊，那都留鸟，就留在这儿了， 是吧？ 哎，人家就生活在这儿。 鸳鸯啊，原来我特别喜欢的一种动物，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代表了姻缘嘛， 忠诚。 对，后来我去了一次黄花城， 现在不喜欢了。 不是不是，我听到了那个人家研究鸳鸯的那个老师跟我介绍了一下鸳鸯的习性，我说哎呀，这可不像传说中的 那么不忠诚。 对对对， 你看下面 这么野呢， 就我不学了。哎，你已经这个人设崩塌了，塌房了， 至少不是我这趴的。 哎， 这跟我也太不一样了，真是。 哎呦，我嫂子是天天在那监听，是不是？ 有可能。 哎，不过人家有另外一个鸟啊，然后人家要比鸳鸯忠诚多了。 对对对， 嗯 对。 你们 鸟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没想起来， 我也没， 我刚才没愣没敢说， 我也没想起来。 这就是看着也。是， 我们就看着就是好男人。 看着我们都是戴着眼镜的是吧？ 看着就是挺好的。 当然好了， 特别好，不仅 你这么斯文。 对，不仅斯文忠诚，还会带我们玩，是不是？ 嗯， 刚才听友都说了，这张波一来安排的妥妥的。不有一个问题吗？说要去水泉沟。 嗯， 在延庆跟我们说说呗，安排安排好不好？ 嗯， 一会儿我们还准备了那个延庆民宿协会会长给我们做的一些攻略。 啊，对， 确实今年延庆你看又是会场之一，同时玩的呀吃的喝的也多。 嗯， 其实是他是说问题是 就是说找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对， 当然说是水泉沟啊，其实说白了是这么多年以来，不管是夏天大家是个避暑要首选的一个目的地。 嗯， 那么冬天的话，那因为现在延庆的温度本身是在比我们室内的温度是要低很多。 对， 那也是大家就是说是可以去选择去走冰，对吧？当然说是延庆这个方向的话，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从白河浦水库往下走， 嗯， 然后就走到千家店啊，然后再往下走，走到滴水湖，然后穿出去到了白河汤河口， 嗯， 对吧？整个这一块来说，那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只不过说是就是大家对它的一个定义不同，看景来说定义不太一样。但是单从走冰来说，其实我觉得说是整个这一条线里边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当然现在延庆还有个就是特别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秋天的时候啊，特别网红的一个景点，但是冬季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又特别适合大家去走走，还很安全。比如像野鸭湖湿地公园，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呢？首先第一点，它现在它的很多这个芦苇，它还没不是就是啊对，就是芦苇啊，就是芦苇的那种杆，它还在。第二一点的话，它整个冰面形成，但是你不需要在冰面上走，因为首先一个安全问题所在。但是说它上面有一个步栈道。啊，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什么鸟类，就是很多人喜欢拍鸟的到这个地方去选择。那这个里边的话，你就去徒步，对吧？去走走，去转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咱们北京周边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对 对吧？比如我们走到云瀑沟上面，那其实它冰瀑和它的整个那个那道沟里边，因为最早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在里边打过什么就是真人 CS 之类的，就是一系列这种娱乐项目。那冬天的话就不太现实了，因为有冰瀑。那么有冰瀑的话，一个观赏，然后当然你近距离接触冰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它也没有什么不像很多一些河流来说是这个有什么有些地方冻得实或者不结实的问题，对吧？虽然说延庆的温度是零下15-16度，对吧？这样的一个温度，但是还不到就是正儿八经大家踏踏实实在上面去走的时候。 对， 就是说甚至就是纵使能够走的，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一年的时候在这个玉渡山的有个忘忧湖啊，忘忧湖的湖水还是比较深的，但是说他能走吗？是可以走，但是我们不建议他在上面去走，对吧？就是哪个地儿是因为你像龙庆峡的整个所有冰灯里边的那个冰块，它的取冰全部是从玉渡山的忘忧湖里边去取冰取出来的，然后去做的这个冰雕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冰上的一些项目，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在河道上去行走，或者在水库上虽然是有冰面的地方去行走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最不安全的。但是你要是去走走去转转，那去看看啊，那我觉得说是百里画廊整个沿线往下去走这条线路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去走的。因为可能水泉沟大家以前是徒步，然后从那个沟里边然后一直往出去穿，可能到了黄花城水上，到了怀柔，因为它毕竟延庆和怀柔交界的面积有很多位置都是在交界处，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跟他们类似的来说，比如在怀柔的白河湾也是一个走冰的地方。但是就是昨天我的小伙伴发来的一些图片里面，有一部分还水还是流的还挺急的，对吧？还并没有冻踏实， 对， 属于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郊区的一些大家可以去走冰的地儿。如果大家说，哎呦，我不想跑那么远， 还有像晨晨这种没有不会开车的 哦， 走不了那么远。 那给您说两个，因为我们俩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消息了啊。像室内的有很多的冰场已经开放了，陆续开放啊，得看那个温度啊，也得看结冰的情况。比如说八一湖冰场，就是玉渊潭公园南门往外边西400米永隐渠八一湖那边。而且呢，里边分5个区域，有2个区域是免费的，而且您可以免费进行滑冰，还有一个它是一个冰球区域。这个呢，不是说免费让您去打冰球，是免费的，对于一些专业的队伍开放的。这2个区域都可以。另外还有几个区域它是收费的，但是您可以按您的选择。除了八一湖冰场，还有永隐渠啊、南护城河龙潭闸呀、还有门城湖啊、小月湖啊、温榆河公园，这个是最大的，在温榆河公园的朝阳段，整个它有10万平方米的一个面积，而且在上面滑冰也行，冰车、冰上自行车都可以，包括小月湖，您在上面什么有冰上龙舟，冰湖在那边也有，还有青少年的冰球、冰上娱乐，比如说冰滑圈是啥呀？ 就是一个类似于轮胎 就坐在轮胎上滑是吗？ 滑圈就是跟滑雪不是这个雪圈是一样的 雪圈， 冰上步行球、冰滑梯、 步行球、 就是那充气的透明的、 哦、 然后人装在里头 你就可以颠来倒去。 哦，哎，这个好玩，哦，这个好玩， 打滚呗， 不倒温不、 嗯、 对对对， 是吧？ 这个挺好的、 嗯、 但是就是小月湖这边的面积呢不如温榆河那儿大啊、 嗯、 温榆河那边10万平方米，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玩。小月湖那边是2万啊，2万多，但是整个这些能容纳的人不老少的。如果您看着就在您家附近，或者您过去相对方便的话，您可以选择室内的一些冰场来走走冰，大家不就是图一个好的吉利的说法吗？ 没错， 去病嘛，对吧？ 嗯 啊，挺好，这些您都可以选啊。 嗯嗯，好。刚不是提到延庆的一些玩法吗、 啊、 延庆也确实在民宿方面发展也比较早， 当然 又有冰雪的资源， 可玩的太多了， 同时采摘呀、啊、各方面都有，还有一些景点都是大家很喜欢的。 是， 我们接下来请出延庆民宿协会的会长曹一勇先生跟我们讲讲今年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延庆这边情况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庆民宿联盟会长主持人曹一勇。春节已经临近，今年又恰逢冬奥盛会，那么延庆呢，借助的冬奥的举办的契机呢，为北京的广大市民呢，到延庆过一个欢欢喜喜的过大年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延庆文旅局联络各大景区，包括滑雪场，已经推出了冰雪暖宿的过大年活动，这里边就涵盖。延庆民宿和各大景区，包括比如说咱们的世园会、世铺园，还有两个滑雪场啊，形成了深度的链接。也就是来延庆，住民宿的客人呢是非常大的折扣。另外呢，像两个滑雪场呢也是有非常大的折扣和联动活动啊，包括还有咱们的比如说采草莓等等这些活动啊，都有非常好的优惠。这也是。给来住民宿的客人呢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同时呢来延庆比如说滑雪的这种客人呢，那么也会有比较大的折扣来入住咱们的民宿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民宿联盟旗下的所有的品牌呢也都为过大年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说铁窗滑呀冰雪记忆啊等等哈，活动做得非常多，而且呢，包括这个哈，井庄镇和八达岭镇呢，也分别举办了这个冰雪过大年的活动，而且打造了冬奥、长城等主题，而且在很多的民宿的所在的村庄呢，也打造了这个比如说人工造雪，还有局部的这个儿童嬉戏的这个冰场、小冰场啊，这个一个是契合咱们的冬奥会的。这个氛围，第二呢是为或更加喜庆、更加应景的这个过大年，也增添了这个冰雪的暖意，和春意。今年呢，又是北京因为疫情呢，也提倡大家在京过年，所以说呢今年的民宿呢延庆的民宿的预订情况呢是比往年更要提前一些，就目前呢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好一些的品牌。截止到现在呢已经预定过半了，春节的7天的假期已经预定过半了。其他的民宿呢陆陆续续这几天已经这个预定量已经非常非常往上在涨。所以说结合这个冬奥，结合延庆呢又是咱们的高山滑雪速降等等这个比赛的所举办地主会场之一。所以说延庆今年的冬季，今年的春节将会是大热大卖。也欢迎广大的咱们北京市民来到延庆过一个欢欢喜喜的大年最后呢祝大家新年愉快，也祝大家春节能够欢欢喜喜，阖家欢乐。 我们要疯一乐，疯一乐，爱乐。 世界下比我的音乐想你，我心上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语。不吃力，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独立，我深深的着迷。我们又疯癫了，疯癫了 ，At this moment， 那所有的快乐都只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又疯癫了，疯癫了 ，At this moment， 我记得你的眼神来袭。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 金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 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大家对我们播的歌都还挺感兴趣，刚刚这个听上去风格有点类似马赛克的，这个还真不是马赛克乐队，来自一个小哥哥摩登兄弟刘宇宁，这首歌叫 Fall in Love。 是啊，现在歌的曲风都很有意思啊，这种复古曲风慢慢越来越多了啊，什么蒸汽啊什么的都开始出来了， 就是时尚不就是一个圈吗？ 对轮回都回来了啊、 哎、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冬日里的小幸福，这小幸福其实也算是一个圈啊、 嗯、 大家都会觉得哎，一说到幸福好像想到的都是那么老几样啊，比如说冬天您想到的可能就是什么泡温泉， 热热的， 热乎乎的。 反正你这个醒过来以后一口抹茶冰淇淋确实是打开了我的思路。嗯， 是不是生活原来可以更美好，对不对、 啊、那倒也没有这么觉得，就只是啊、哦、原来也还有这样的人啊。 你下一次试试，我告诉你真的特别好。 别的味儿行吗？ 巧克力稍微有点糊嘴，抹茶呢、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腻。 那什么香草啊， 香草其实也还行，但是还是有点腻、 嗯、 为啥选抹茶其实是有道理的、 嗯、 就是您醒来的第一口啊别被闷着， 嗯， 巧克力就容易被闷着，我这都试过啊，对、嗯、都试过 没少吃。哎， 巧那个香草不是香草，这绿茶不是抹茶的那个是最合适的， 嗯， 是非常合适的 啊、嗯嗯、行， 包括现在有那个蓝莓的也可以 啊、 嗯、稍微有点酸不筋的这个特别提神，不光凉、 哎，所以我其实在口味上面还挺倾向于就是又酸又辣。我现在已经找不着刚才那是哪个听友发的了啊，反正又配了一张图，发的就是那个酸汤肥牛配金针菇。 哦 那个是我百吃不腻的一道菜，而且那个可以做的又符合冬天的需求，同时还能很健康。 嗯， 就是你只要加足够的番茄，番茄酱你可以少许， 嗯， 然后不要再加别的了，盐什么都不要再另加了、 嗯、 因为番茄酱里面本来就有了。 嗯， 然后你加肥牛片， 嗯， 或者像我这样的，我就喜欢把那个肥牛片的肥牛的那个肥给去掉，就剩肉，或者我下次可以把那个肥留给 你。下次你就把肥牛直接，你别肥，光肥。我们是怎么肥的你知道吗？ 就我得吃那肉啊。 但肉也少吃，真的，您可以试酸辣汤，既然喜欢酸酸辣辣的、 啊、 酸辣汤多好、 啊、酸辣汤里面有粉丝。 你放点粉丝不就得了吗？ 就有粉丝，而且还勾芡了，不能吃太多、 哦、 偶尔调剂一下行。但是像酸汤肥牛加金针菇这种，里面还能加上番茄的，或者你再烫点青菜的，特别好，荤素搭配特别均衡，口感还好。 嗯， 推荐给大家。 好吧，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冬日里的小幸福。 嗯，彬彬有礼发来这个也挺幸福的， 哎， 这个特别适合。我刚刚想说幸福的模样就得是围成一个圈， 嗯， 就大家一起围着这个热锅， 是 你往里放点，我往里放点，是不是？ 对， 我这一筷子夹到你的筷子了，都恨不得。 哎呀， 但就特别有碰撞感， 感情深呢、啊，这是 就 也有可能是抢食，就剩最后一片肉了，你干嘛呢？我盯了半天了，好吧。 哎，彬彬有礼发，这是冬日里吃一顿一锅出， 哦、 就什么都有那种、 嗯， 类似于乱炖吧，是不是？ 嗯、 暖暖和和的，越吃越暖和，没有了冬日的寒冷， 特别好。也跟大家说一说啊，既然说到暖和了，可能也有不少朋友都会觉得，在寒冷的冬日来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 嗯， 就会有暖暖的小幸福的感觉。 嗯， 但是呢，有一个不是特别，也不能说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反正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一说。虽然现在目前在我们北京目前还吃不尝不到这个奶茶品牌，但是可以聊一聊啊。这个太火了，这个品牌啊，反正从去年下半年啊，米面酱醋榨菜啊什么的这些生活的消费品呢，慢慢的都有了一些涨价之后，这波的物价上涨轮到了快消品奶茶了。也就是在昨天，网红奶茶品牌禅悦色啊，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我们准备调调价啊，往上边稍微调一调。 对不起，我们涨价了。 哎， 就这样一句话，现在已经成为就证明自己很火的一个用语了。 不过他们家确实挺火的，而且我也觉得很好喝。 北京有店，北京好几家呢。 有吗？ 有。 不可能。 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的是另一家。 哎，对对对对对不起。 对，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那一家是比较便宜，但他做的确实没有我们说的这月色好。这也是禅悦色成立以来第二次的价格调整了，上一次还是在5年前。这个他们商家解释了，之前呢因为品牌红利和大规模的采购原材料而节省下来这些成本，但是现在呢已经哎呀没法抵抗这个目前很多原料的一些原材料的成本的上涨，所以呢为了维持产品的质量，所以选择上调了价格。 嗯， 而且呢对于有一些消费者吐槽禅悦色的这个周边的零售纸袋收费啊，而且呢这外卖点呢有点减半了啊，实为变相涨价啊。这个他们也说了，说呀这个原因也是一样，也是这个成本端的压力比较大啊。反正去过长沙的朋友肯定都喝过，喝完了之后我觉得为啥人家火是有道理的。第一啊，铺垫铺的忒多，走一步一个，走一步一个，走一步一个。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禅悦色奶茶呀不是那么浓烈，你其实把上面奶油吃完了之后， 奶盖 啊、奶盖，它那个奶盖真挺盖的。 它奶盖是甜的还是咸的？ 是盖了帽了，是甜甜咸咸的。 啊， 有点咸才能带出甜嘛。当然你可能就不要那盖了，也没问题啊。但你喝它那奶茶其实是属于很清爽的。 嗯， 它一点不像我们老喝的，比如喜也好啊，或者其他家的也好，那么的浓，就是奶味很浓。哎呦，喝起来好浓烈呀，很好喝，有幸福感。它的是很清爽的。 嗯。 它的清爽和长沙的香菜搭配起来非常完美，就这边你吃的是哦火急火燎的辣，甚至它是重油重辣嘛，又觉得有点糊嘴。这时候你喝一口悦色的奶茶，你就觉得哎呦爽翻了，真的就一下就清爽极了，就感觉之前吃的没问题了，辣的也抵了， 特别消食。 对，而且不会让你有什么负罪感。 嗯， 所以我在那儿基本上就是拿它当水喝了，几乎啊都是拿茶当水喝了。 那么告诉你一个也许你不愿意相信的真相， 算 宁喝含糖的纯茶，也不要喝无糖的奶茶。你还当水喝你？我跟你说，你那是几月份喝的奶茶？ 去年。 去年几月份？ 去年6、7月吧。 到现在还没有代谢出去呢。 我说我怎么减肥老不成功呢？ 啊，对。所以糖有的时候在一些添加剂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我现在去奶茶店我都不点奶茶了。 那你点什么呢？ 我点生榨椰子汁儿。 啊。行， 这个可以吧？ 可以，不错，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可好喝了。 对， 昨儿刚喝的。 他刚说完一种味道，来自奶茶的味道，是不是？接下来我也说一个味道，也许能够在冬天带给你一些温暖。用原汁原味的武汉方言，一部电影叫做《穿过寒冬拥抱你》，一听片名就很温暖。 是的， 今天他已经发布了海报，宣布说全国影院都会排映这个武汉方言版的穿过寒冬拥抱你。 嗯， 配文是这样的，想刷乌韩华版的同学们注意了，细致细腻质朴接地气儿，原汁原味打动你。这个电影呢，朱一龙、贾玲、黄渤主演，对吧？这个味映鲜活，聚焦小人物的温暖故事，展现人和人之间的爱与温情。从12月31号，也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天上映之后呢，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 嗯，好，你看，今天我们总结了好多冬日里的小确幸，或者叫冬日里的小温暖。 嗯， 大家是不是找到了一些去寻找温暖的方式呢？ 肯定有， 对不对？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想去走走冰啊，是这不光我可以动一动，同时也让我心里觉得，嗯，这是去了病了。未来一年呢，我要健健康康的。 嗯， 也有的朋友发来了火锅，发来了各种吃食，这都是和家人聚在一起。围炉而坐，相谈甚欢的那种温暖。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到电影院看一看别人的故事，看一看这些优秀的导演们为我们贡献的这些温暖的小故事，是不是也觉得心里暖暖的呢？ 多想有一点偶像包袱，而不是个歌舞，现在起对自己在乎的要做主。 这什么歌这么可爱？ 听到了吗？跟晚餐说拜拜，放给你的虾名。 只要睡前能够听过来，空腹 say goodnight， 第二天对自己多一份崇拜。 第二天能对自己多一份崇拜，我也对你多一份崇拜。今日节目就是这样了，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袁一，稍后娱乐麻辣烫人都外面等了。 哎呀，我是夏明，咱们下周三再见了，各位，拜拜。 拜。 恨不得直接放血，或是常住在卫生间，不再一次确认体重秤是不是有损坏，脱掉了一件衣服，这么穿不应该。 本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金味铜锅涮，羊肉每日鲜，吃火锅喝劲酒，中国劲酒和以京城三绝闻名的荆门老爆三联合推出超值暖冬优惠套餐，四人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精选酒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